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724集，马贼。展昭柔多多的脑袋给他顺毛，身边白玉堂望着远处越跑越近的马贼队伍，有点不解。 这帮马贼怎么还带着马车的？ 可能是刚从别处抢过来的。 只是随着马队越跑越近，展昭和白玉堂感觉出了不对了。那群马贼穿的就像是普通的商贾，一大马队还有马车和行李，除了马之外还有几只骆驼，正在逃命一样的狂奔。多多和白云帆下意识地往一旁挪了挪，给那群狂奔的队伍让开一条道。白玉堂仔细看，就见为首一个老头边带着马队狂奔，边对着他们使劲摆手。展昭和白玉堂眨眨眼，侧耳一听，就听到滚滚的马蹄声之中伴随着几声吼： 快跑啊，马贼来了！ 展昭一挑眉，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轻轻一拽多多和白云帆的缰绳，往旁边挪开了几步，歪头一看，好嘛，原来马队的后面还有一大批拿着刀的马贼。这群一看就是马贼，穿着打扮不像好人，体格健壮，骑着马，拖着大大的马刀，边叫边追着。白玉堂端详了一下那些斩马刀，略无奈。 难怪他们说赵普像马贼啊。 哦，会不会马贼其实就是只拿着斩马刀的贼啊？ 这个倒是有可能。那另外几个拿着斧子的呢？ 那究竟为什么要叫马贼啊？ 展昭眯眼搔头，而此时朝着他俩狂奔过来的其实是一支商贾队伍。这是一群汉人的家族商贾队，杭州来的，远行去西域卖丝绸和茶叶，赚了个盆满钵满，还买了好些西域的器皿回江南卖。本来是准备明天一早再走的，但是老头家中孙儿就快出生了，老爷子归心似箭，带着人马就连夜回来了。这一带的夜路以前是没什么人敢走的，但是自从黑风城有赵家军坐镇之后，商贾们都不怕了。凡是从黑风城过来的商贾，每个人离开的时候，官兵都会发一个求救用的响箭给他们，万一路上特别是晚上遇到了马贼，赶紧把联络信号发上天，黑风城的官兵会去救他们。正因如此，黑风城附近的马贼土匪几乎是绝迹了。老头仗着自家队伍里壮小伙多，怀里又揣着求救响箭，连夜就往这边赶。眼看快到黑风城了，谁知道突然杀出了一支马贼队伍来。他们本来想放响箭求救，但谁知道对面马贼队伍里养了几只秃鹰，十分的厉害。老头响箭刚刚扔上天空，一只巨鹰飞了过来，翅膀一撩，那响箭方向一变，直冲地面，在地上炸开之后根本没亮，马蹄子一踩，一点响动都没了，哪儿还能求救啊？于是老头只好带着队伍朝黑风城狂奔。这正跑着呢，就见前边路边两个年轻人骑着马，也不知道是大晚上跑出来散步还是干嘛，慢慢悠悠的，让他们快跑了还骑着马站在路边聊天，那个悠闲呢。 爹！ 老头正狂奔逃命，忽然就听身后有人喊他，老头回头，只见是大儿子提醒他： 低头！ 老头就感觉什么东西扑面而来，猛地一低头，一只巨大的秃鹰从他脑袋上掠过，老头就感觉头上一痛，那秃鹰的利爪抓住了他的帽子飞上半空，还带走了他一把头发，疼得老头直咧嘴，伸手一摸，一脑门血。队伍中此时不少人都挂彩了，头顶三只小马驹那么大的巨鹰盘旋俯冲，每一把都会抓下一把皮肉，惊得马匹骆驼都乱了阵脚。后边的马贼队伍越追越近，有人吹着哨子指挥那三只巨鹰袭击商贾，展昭仰着脸看得清楚。 难怪抓不住这帮马贼，原来是用鹰探路和袭击人的。 白玉堂微微一拍白云帆的马头，白云帆转了个方向往旁边走去。 展昭将巨靴挂到多多的马鞍上，轻轻一拍他的头，让他跟白云帆去一个地方，自己一翻身下了马。白玉堂也下马，多多和白云帆站在不远处回头看着这边。正狂奔中的山谷队伍被鹰袭扰得慌不择路，正往前冲。老头就见刚才两个年轻人忽然下了马，都站在路边，他微微一愣，这时就见咻囊一下。老头以为是自己眼花了，刚才明明两个年轻人都穿着斗篷，一个红色一个白色，现在怎么就剩下一个白衣人了？那白衣人弯腰伸手捡起地上一条红色的披风，轻轻抖了抖，拍了拍，抬手一抛，扔到了不远处那匹红马的马背上。老头正愣神，双眼直直看着那白衣人手中一把接近五尺长的银刀，刀身在月光下泛着隐隐的银光，光滑勾勒出一条古朴的盘龙，绕着刀身盘旋，穿梭于云雾之中，刀薄且细。别看老头是个卖茶叶的，但是生平一大爱好就是收集刀剑。这刀的做工细长如禾苗，乃是苗刀之祖。盘龙入云长约五尺，刀身都带着杀气，音色古旧却不暗沉。刀身微弯，刀柄处是龙头，龙头下方应该是有三个字的。老头下意识地盯着白玉堂手中的刀，寻找那三个字。 爹！ 老头正看着专注，就听身后儿子大喊了一声，老头猛地一回神，就感觉脑后生风，下意识地一回头，就见最大那只秃鹰已经直冲向他，那双利爪对着他的脸就伸了过来。暗道一声完了，老头觉得自己死期已到，本想闭眼等死，但老人家也算跑了一辈子的江湖，什么风浪没见过，死在一只畜生爪下还要被吓得闭了眼不成？他也硬气直瞪着那只秃鹰， 你下来老子先咬掉你一只爪子，跟你同归于尽。 然而就是老头瞪眼的一刹那，就看到秃鹰上方忽然出现了一个红色的身影。刚才站在路边的那个原本应该披着红色斗篷的年轻人忽然出现在了那只鹰的上方，他一脚踩住那鹰的背，一把掐住那鹰的脖子往上一扳，那鹰叫了一声，一转向扑闪着翅膀在空中直打滚，年轻人一撒手，那鹰笔直的就朝天空中冲去。老头扬起脸，只见那年轻人双脚踩着鹰背，跟粘上了似的，随着鹰冲上云端，临走还不忘撂下一句话： 老爷子有胆色， 会飞呀。 与此同时，山谷的马队正从那白衣人身旁哗啦一声冲过去，老头赶忙回头，就见等自己的马队全部从白衣人身边过去后，白衣人忽然一侧身挡住了那群就快跑到眼前的马贼。老头就看到那白衣人单手将长刀往地上一杵，那一瞬间刀柄一转，寒光顺着崩开的口子晃过刀身，刀柄上清晰的三个字：云中刀。老头猛地一拽马缰绳，身后那群后辈差点撞上来，赶忙也跟着他停下。两个儿子跑上来，纷纷看前方挡着马贼的白玉堂。只见那群马贼吆喝着狂奔而来，为首一个骑着马跑得最快的是个打着赤膊、穿着一件兽皮坎肩、连鬓胡子、长相可怖的彪形大汉。他手中举着一把一人多高的斩马刀，挥舞着就朝着白玉堂冲了过来。老头身后不少人惊得差点叫出声来，然而还没等他们叫出口，只见寒光一闪，伴随着响彻半空的龙吟之声，白玉堂银刀出鞘。老头兴奋地深吸了一口气， 好刀。 老头身边两个儿子都无语的嘴角直抽，老爷子这会儿还有心思赏刀呢。再看白玉堂双手握刀，单脚往上迈开一步，对着那已经举刀到了眼前的马贼一刀挥出，众人就听到一阵马嘶声传来。再看白玉堂一侧身，那匹高头大马从他身边跑过，身上还驮着半截尸体，从老头他们身边呼啸而去。砰一声， 那马贼的另外半截尸体应声栽倒，落到了马贼队伍的前边，呼呼呼几声旋转风声。再看那把斩马刀被一斩为二，刀尾落到白玉堂脚边，刀头飞到了后边马贼的马前，直插地面，没入半尺有余。那马贼队伍之中其余的马皆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得倒退几步，其余马贼也拽住马缰绳。白玉堂单手握刀一挥，血水化出一个巨大的弧度，洒在了黄沙地上。月光下，云中刀滴血不染，依旧是寒光闪闪。几个马贼盯着眼前的白衣人，似乎是蒙住了。与此同时，就听到头顶上几只鹰嘶鸣。众人下意识地扬起脸，展昭踩着那只老鹰一跃而上之后，突然一踩鹰头，腾空而起，左右两只秃鹰夹击冲向他。只见展昭在空中一个翻身，双手张开，仿佛是鹰同类，在空中略一滞留，让那两只鹰从身边过，同时伸出双手拽住两只鹰的翅膀，手一挥，两只鹰迎面砰一声撞到了一起。拽着两只撞得七荤八素的秃鹰，展昭顺势而下，踩住那只最开始的秃鹰。那秃鹰似乎想跑，展昭追着他而去，猛踩他的头颈，老鹰直冲地面。展昭将另外两只鹰交于左手，顺势一翻，右手一把拽住脚下那只鹰的鹰尾。老头身后的马队此时早就顾不得逃命了，都傻站在那里看着。随着一阵风过，展昭落到了那群马贼的身后，双手一甩，砰一声，三只老鹰被摔到了马贼们的马鞭，扬起羽毛无数，这下是真秃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